Thank you.

下来和你一起分享 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林姆斯基格萨科夫的交响组曲《天方夜谭》。 Thank you.